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霸练成绩，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今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同学们好，终于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的词霸课又来了，每周二定时和大家见面。 是，刚才金老师说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词霸节目，然后就介绍我们，欢迎我们的，我以为您要说欢迎爸爸呢。 哎，这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爸爸妈妈都在 都 在了。哎，我们这个词霸课呢，是要希望同学们在2018年的时候哈、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有效的能够背单词的方法。 嗯，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每节课上能够争取啊多记那么几个词儿， 对， 牢牢的记住，就再也不会忘记。 我觉得哈，咱们的英语学习者还有爱好者啊，有的时候会走出一个误区，就是啊学英语也得背单词，然后你会发现各个这个级别的英语学习者，他们都要背单词。你比如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哎呀，得背一些词儿啊。然后等你到大学毕业以后，你发现你还得背词儿。等你到出了国了，您考这个什么 GRE 啊、GMAT 等等，你发现你还得背词儿。大家总觉得要背好多大词、好多难词，但您就发现了，背的时候挺高兴的，过两天全忘。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背的方式方法不对呀、还是要不要有一些科学的 way？ 对对对，其实呢，背单词是很必要的啊，确实是得背。不过呢，方法很重要。咱们老说嘛，有方法才有 方向。 所以呢，咱们的课程当中啊，我和晶晶老师在一起，就给您啊，稍微的提供一些背单词的些许的方法。这样的话你也知道了啊，以后背词儿才能这么背。 哎，对，是的，而且现在呢，我们要教给大家的哈，也是现今的比较流行的、比较科学的一些词根词缀的记忆的方式。 对，没错。 所以在背单词上呢，大家也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哈、说啊单词不要背，但实际上你想啊，这种单词是你语言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你都寄希望于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什么什么灵丹妙药哈、直接给你，你一看那个单词，砰一下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那好像现阶段还达不到这种神奇的境界。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甭管说啊，是背单词儿还是学习，都没那个 elixir， 就没有灵丹妙药，对吧？ 哎，没有。哎、 像今天老师您刚才说那个，我都深有体会。咱们给大家讲了什么分析这个词儿的词根呐、前缀呀，怎么给它拼在一起啊等等，还是需要大家听听课，需要大家理解，共同思考复习，只不过是给您一个添油加醋的感觉。 是，一开始必须每个人都要开始从最基本的单词开始背，开始记，开始多认识啊、多熟悉，有了一个基本的词汇量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就需要一些方法的引进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你以倍数的啊乘法的方式，让你呢在更加高效的开始扩增你的单词了。 嗯，说的太好了。 也不能说最简单的 apple pear desk， 你说你这些都不记，那怎么可能呢？ 可不就是这样吗？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对吧？而且朋友们，您看咱 PK 台这个节目，今儿您背完单词儿，明儿就教您这发音，后天教您听力，大后天当教您这个阅读，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全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课程，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啊，咱先从单词开始说哈。 行。 上一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介绍了啊，我们要从最开始的构词法开始学习。 对， 千万别嫌这个慢哈、你说啊，我懂了。啊，我知道怎么构词了啊，不一定，那你真不一定，因为构词法里面有很多种搭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人家每两种不同的东西搭配起来，它就是不同的组合。 对，没错没错。 而且脑洞有多大， 这组词就都有可能。 哎，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嘛，对吧？ 对吧？你看我们说的构思法三种主流当中的第一种呢，就是合成。 合成，哎，这合成很有意思，它是两个单词放在一起，所以您看那些基础单词咱们是不是得背啊？ 必须的呀。 啊，把基础词背好了，哎，这俩基础词放一块儿，它就产生化学反应了。 是，所以这合成词呢，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哈，合成一个新单词的构思法。 嗯， 对吧？你可以直接写在一起构成一个新单词。注意，它有几种写法。第一种就是两个单词连在一块儿，中间无缝衔接。 哎呦呵，无缝衔接，好啊、嗯。 第二种就是俩单词呢，中间有个空啊，你是你，我是我，但咱俩是一个词儿。 哦， 嗯， 也就是说俩词儿，但是呢，它中间有空。 空，哎，就是写法上。嗯、第三种呢，就是俩词呢，中间有个小连字符连着啊，就是说，哎，别走散了， 嗯， 连着牵着。 啊，所以不管它怎么变，哎，反正这你得多看多背，你就发现每个词儿都有它自己的拼写的规则。 对，好，在我们今儿的第二节课一开始哈，我们今儿因为要继续讲合成词，现在先来马上复习一下上周我们背下的这些新单词。 太好了， 嗯， 我记得之前哈给您讲课的时候，这合成词啊，就合成法的词啊，咱们可以按照每个词的词性给它归归类。 嗯 嗯， 一个大的合成词啊，我们上一周专门讲了复合名词。啊，就是一个组合起来的名词。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组合成名词呢？名词加名词可以组合一个新的名词啊，形容词加名词可以组合一个新的名词。 对，没错。还有你比如说 ing 结构的加名词，哎，它也能成为一个新名词。 哎，动词加上名词，它也能变成一名词。 对， 你看，我们上周就学了，听好了，现在谁都不准看， 嗯， 不准看这提示啊， 嗯， 必须来做听写。我们有 airport。 机场 classroom 教室 arms race 军事竞赛 silkworm 蚕 air conditioner 空调 air raid 空袭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 car park 停车场 generation gap 代沟 higher purchase 分期付款 greenhouse effect 温室效应 labor market 劳动市场 youth hostel 就是青年旅店。 形容词加名词上，我们有 central bank 中央银行 shorthand 速记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 动词 ing 形式加名词呢，我们学到了 driving license 驾驶执照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washing machine 洗衣机 central heating 集中供暖 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 forehead 那就是前额 reading room 啊，阅览室。 最后的动词加名词我们学到了 pickpocket、 嗯、这特形象哈，扒手小偷 breakwater 嗯，防洪堤。 哎，这就是上周咱们学的所有的单词。 对，没错没错， 你要是都能记下来，给你点赞、 嗯、 给你比心。 没错没错、 嗯、 那好多同学哈、啊、之前在网上问我说，老师啊，这些词儿呢，它一般是有两个词儿组在一起的，对吧？那它那个重音在哪儿？你比如说机场吧，有的同学读 airport，有的读 airport， 到底怎么读呢？是一个重音啊。我呢给大家查了一下，就是通常情况下它也有一些变化啊，就通常情况下名词的话呢，重音要放在开头。 嗯 啊，所以比如你以前学个词叫产品，叫 product， 对吧？所以这词呢我们就可以读成 airport， 你要读 airport， 这就有点问题了啊。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读这些词儿的时候，一旦它是名词，咱就放在第一音节上。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您呢也是平时多听多积累。 嗯，对，好，这个咱们继续往下说哈，还是这个复合名词的情况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可以名词加上动词的 ing、哎。 对， 上一周咱们学的是动词 ing 加名词。 是。 那现在看来，这个单词合成起来就是以一个 ing 结尾的了啊。 对，没错。 那它同样是遵守那种组合的规则。 是。那我们先来去看第一个单词哈，叫做 windsurfing。 wind 是风 ，surfing 呢是冲浪了。 嗯 ，windsurfing 啊，在风中冲浪吧？ 哎、对对对， 是这感觉。 对，没错，风帆冲浪啊。大家看到哈，这个词啊，其中有一个这个 wind 就是这个风帆是吧？大家都知道，就其实以前呀，那船是没有风帆的。 它就是一小木船，或者是稍微再大点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现世界的是哪里呢？是谁呢？就发现这世界呢？ 哥。 哥什么呀？哥伦布， 对， 对吧？哎，那我们说还有两个国家啊，是什么呢？一个是西班牙，还有是葡萄牙，对吧？当然他们其实有自己一个渊源啊。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后来这英国是不是把这个世界在当时给统治了？很简单一个道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这个英国他们改良了这个船，哎，让这小木船怎么样呢？给它上面弄一个帆布，这船就走得快了。哎，所以在当时的时候，用这样的一种独门武技，哎，就在海上它形成了一个新的力量。 哦，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看的这个 wind surfing 啊，您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呀，对不对？但是这个词，如果您去查这个英国军事史啊，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啊，它是一个社会的风景线。 哎呦， 嗯 ，wind surfing， 看看啊，乘风破浪的感觉，跟着风一块 surfing， 哎， 是吧？ 对， 破浪的感觉。 对，我们现在呢，可能已经开始玩了啊，和这个什么这个冲浪等等，对吧？ 我们可没机会玩这个。 我们想象一下， 对，我们想象一下，是。 对，可这词儿你要知道，它是有自己的历史意义的。 哎，看一个 wind 是名词，那 surfing 就是一个冲浪的动词了。 对， 那 wind surfing 在一块儿，它其实是一个名词，就是风帆冲浪这事儿。 对，刚才您说的特好，就这个它其实是个合成名词，但它确实有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 再看下一个啊，你看这词它中间吧，它就有一个小空，下一个单词 handwriting 手 啊 ，handwriting 手写，那您说手写的是什么呀？ 太简单了，你看大家上课都用手写什么呀？ 那 笔记呀、 啊，我相信咱 PK 台同学现在就在做笔记， 没错 啊、 嗯！哎，我们说这些小单词哈，你跟他不熟的时候，你只能猜他是什么意思。 对，没错。 所以大家要跟他们怎么样啊？变得熟起来。 没错，没错。 你熟了就不用去猜了。 对，所以说，哟，这笔记像谁的呀？一看，有晶晶老师的，是吧？哈。 笔记这词儿简直是一一对应， 一一对应。 手记，它叫手记。 对，没错。 handwriting 那这个、 啊、是个名词。 哎，对，没错，是个名词。而且它中间它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 很干净。 哎，无缝衔接， 无缝衔接。 再看一个叫 food poisoning。 哎，我们都知道 poisoning 啊，表示中毒啦。那这个什么叫做 food poisoning 呢？ 那就是食物中毒。 你看看，这吃完东西不合适了，中毒了。 哎， 大家看哈，这个词它也很形象。你看什么东西啊？食物怎么了？哎，让你中毒了。 哎，它这个后面感觉那个动词 ing 就是用来表达这个食物前面那个名词的状态的， 有毒的。 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poison 本来就是毒药。 对 ，poisoning 就是中毒的这情况。 对，哎，您遇到过这种 food poisoning 的情况吗？ 我知道了，富妈遇到过。 哎呦，你这么了解我啊？ 太了解了。 啊、我曾经吃过一种小什么虾，哎呦，吃完以后啊，昏天，就什么什么什么地 黑地的、 啊，黑地了。 其实吧，还是建议富妈别吃。 别吃， 爱护小龙虾。啊，别吃小龙虾， 对，否则他就让你中毒嘛，是吧？ 真的爱护小龙虾、啊， 对，爱护小动物。 你看瑞典现在立法 啊，禁止沸水煮小龙虾。 哦， 对， 太残忍了， 对，非常对。 那您说那螃蟹的清蒸大螃蟹，我觉得也是 都不好啊 不好， 什么活物蒸煮啊，其实都是比较残忍的。 是是是， 哎，说到这儿啊，food poisoning。再看下一个叫 weight lifting。 哎呦，这词儿我熟啊 ！weight 表示的是重量。lift 它动词表示的是举。 哎 ，lifting 就是多应形式。 对，举什么呀？举起来哈、 啊。啊，把那重重东西举起来。 啊，就是 lift weight 的意思。 对，这我天天在健身房都练呀、啊，这不就举重吗？ 哦、weight lifting 是吗？ 啊， 这效果、 哪个沉我举哪个。然后就举不动，一会儿再练一别的去。 腿练出来了。 对对对， 手没发现啊。 对对对，不，这不牺牲自我，让大家背一单词吗？ 是、 啊、 好，汗水加上牺牲，sacrifice 加上 sweat 等于 success。是好。 是 weight lifting， 记得啊，咱们尤其是健身的同学们要知道 weight lifting， lift weight 啊，就是举重这事儿。啊、 对， 这事儿不是你现去举，不是这意思啊。 嗯嗯。 再来看一个有趣的，叫 zebra crossing。 哟 ，zebra 我都知道啊，表示斑马 ，crossing 表示的是就跨过的意思，是不是？ 越过、跨越。 哎，那这个什么叫斑马跨越呢？ 那斑马跨越，该不会是一个什么纸袋吧？ 哎， 您想想啊，那马路上跟那个斑马线似的，是不是就那个过街的那个？ 哦， 对吧？ 哦，哎，过斑马其实就是斑马线。 对，因为你要过斑马的话，就变成动词了。可是您看看呀，人家这个是名词加多音，它作为名词出现，所以这就是个斑马线。 它就是线。 对，没错。 它不是斑马，它是线。 是是是。 而且叫做斑马线而已，其实这跟人家斑马有什么关系呢？嗯，主要就是黑白嘛。 对啊， 黑白条纹嘛。 黑白条纹，对。所以像金老师说的，这是一个指代了，对吧？ 对。 因此我们在这个英语的构词当中啊，你也会觉得它融入很多智慧。哎，你比如说有这种内涵上的，刚才咱们说的食物中毒啦，对吧？笔记啦什么的，你看它还有这种很形象的，哎，斑马线 zebra crossing， a crossing 就这么来的。 对，嗯，好，这个名词加动词 ing 呢，我们抛砖引玉哈，稍微讲点，嗯，因为这合成词吧，实在是各种组合太有趣了， 对， 太精彩了， 对， 我们只能抛砖引玉，给大家讲解一点点它的有趣和精彩 啊。我在上课时要求大家啊，你只要在阅读里面遇到这种漂亮的合成词，你就给它记下来， 赶紧记 啊，完了你写作的时候就赶快写，因为什么呀？它太本土化了，它特别生动形象。 对，所以咱背单词不能落于俗套啊，说书教科书上叫你记各个蹦豆似的让你记单词。 对， 你也不能这么老这么记。 对， 你看人家蹦豆，这就俩豆坐在一起了， 是一糖葫芦，啊， 对对，葫芦串了， 啊，葫芦串了， 你还得跟它串一起记，是不是？ 对， 好，这个小节里面我们学到了 windsurfing。 嗯，这个表示的是 风帆 冲浪。 Handwriting 笔记。 Food poisoning 食物中毒。 Weightlifting 举重。 Zebra crossing 斑马线。 好，一二三四五，15分钟记了5个单词，效率还可以。 五个。 好，马上看，还有一些可以组成名词的方式，它们就是 动词加上一副词，或者呢是副词加名词， 是不是随便在乱搭呀？哈。 对， 是不是 好像有点乱搭了？ 有点乱搭， 但只不过它里面都有一个小副词，是吧？ 对，我们来看第一个词叫 breakthrough， 它表示的意思是突破。 break 是破，这没问题。 嗯 ，through 是通过。 对 ，through 是通过。那您想想啊，破了，然后通过去了。是不是就是把那种阻碍，那种瓶颈都给打破， 打破了，都推翻了， 对， 叫 breakthrough， 对，就是突破， 确实是突破 啊， 有这个意思。 对，我最近就看哈，咱们国家在很多的这个高科技领域都有一些突破，在那个医学领域也有很多的 breakthroughs， 对 ，breakthroughs 突破了。 对了，所以 break 是动词 ，through 是副词，加上 breakthrough 不是动词也不是副词，哎。它是个名词， 哎，说的太好了。那朋友们会说，哎，这副词在哪呢？哎，它其实就是 through， 是个小介词儿。 好，我们再看，像 break 这种动词啊，它破坏力挺大的 啊。 它后边呢，可以接形形色色的小搭配、小尾巴。 咱们快看 ，break in，break in， 破入 啊，破入， 破门而入， 那就是我没让你进，你非进啊。这不就是非法入侵吗？ 非法入侵 啊， 侵入别人的领地， 对 对吧？跑到人家家门那个跑人家家里去， 对。还有最近我看到一个学术的文章哈，就是说机器人，那最终就是说什么叫机器人呢？它有三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它不能伤害到人。 好 啊，第二条原则就是它不能够让人受到别人的伤害。 哎，不错，啊。 那第三条呢，是如果第二条没有成立的话，那么它，仔细听啊，是不能伤害人类，而不是不能伤害人。言外之意就是某一个个体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伤害掉，但是整个人类机器人是不能把它破坏掉的。为什么会提出这三原则呢？就是因为他发现现在很多人工智能它有自学习的能力，它已经 break in， 做了一个 break in 了。比如在人的道德、在医学啊、在各种的出行方面，机器人有这种可能会侵入别人这种隐私啊、安全系统的这种危险了。 看到没有？这个 in 就是什么 into an area。或者是 into a space， 它是进入一个领域了， 对， 是不是？它是进入一个底线了， 对，而且是破门而入，所以这词儿呢，你看特别形象， 简单粗暴， 有道理。 Break in， break in， 你看 break through， break in 啊，都有这种突破的意思。 嗯， 哎，再来看一个词 broken down. Broken down. Broken. 嗯， 算是一个什么词啊？算不算一个动词啊？ 肯定是个动词啊，是过去分词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 ，down 表示下面啊，大家看 ，broken 已经表示的是破了，对不对？你看那个打碎玻璃，那玻璃碴还在那个窗子上呢，结果叭叭叭全掉了，就是全都碎了，破旧不堪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哦、oh, ，broke down 就是破了以后还稀里哗啦的掉下来。 哎、对对对，没错，特别有画面感。 对，就稀里哗啦的掉着。 对对， 就是那种破败不堪的。 哎，对，没错， 它整个的态势是向下的。 哎，就向下了。嗯、对，像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人有很多名人哈，就由于被贬啊，从这个朝廷被贬到什么什么地方了哈，他的 发配边疆 啊，发配边疆，他的对人生的理想梦想全都怎么了？这个都是 broken down 了 哦，都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对， 丧失希望了，破罐破摔了， 哎，对，没错，对， 就是破罐破摔 broken down。 这个 broken down 呢，大家注意哈，就是它很灵活，就你既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形容词儿，哎，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名词儿，它特别的灵活、哦、 灵活， 哎，对， 本身 broken 就有点像形容词，嗯、过去分词做形容词， 是是、嗯，对， 所以破旧不堪的， 嗯、啊， 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形容词， 对，也可以是一种状态，比如说 in broken down 就是什么什么事情全都。破旧不堪，全都没用了。 状态啊， 哎，对， 这个单词好哦，这个单词大家很少接触过， 嗯， 但是你们自己想想，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啊？脑子里留一个弦儿、啊、哈。 对对对。 第四个词叫 cast off， 嗯 ，cast off， 你瞧瞧，你得猜出这词的词义，你怎么着也得知道 cast 是什么意思吧？ 对，没错， 他说是卡斯，拍电影呢 啊， 卡斯， 卡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当然它也没错，但是你想后面是 off、哎、 嗯， 前面肯定是个动词 了。对， cast 这个词呢可以理解成是扔，就不要了，对不对？ 对，扔出去，丢掉。 嗯，所以说 cast off 是一个 off 呢，大家注意哈，就不要把它理解成是开关，就那个关。这个 off 作为介词副词使用，它是一种负面的完完全全地这样的意思，就是全没了，全不要了， 嗯， 这个感觉 有一种就是离开附着物的感觉、嗯、 哎，对，跟你就没关系了、啊、 脱离的感觉， 脱离了。所以您看这词儿啊 cast off 就扔了，怎么扔了？扔得远远的， 远远的扔， 不要你了， 扔脱了， 扔脱了，对对对， 扔脱了。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废弃的，扔掉的， 就是啪一下扔、嗯、扔出十米远 啊、哦，远吗？ 扔掉啊 ，cast off，、哦、就啪一下扔到垃圾桶， 哎，对对对， 啪一下扔哪儿？ 对， 我不要你了， 不要了， 不要了，脱离所属关系， 没错，没错 ，cast off， 嗯， 你看这这么记，别看这些小词儿，你自己慢慢琢磨，不一定能琢磨得出来。嗯、 对， 父妈都琢磨好久了， 好久是不？大家肯定比我快。大家都比我聪明，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琢磨嘛，是不是 啊？分享哈， 只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记住这个单词。 嗯，最新的全国这个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第一篇的阅读材料当中就出现了这个单词，因为我今儿上午刚讲完。他说呢，在很多的这种时尚品牌，尤其是一些快销的这种衣服啊，他会给大家一个新的穿衣服的理念，那就是衣服不需要洗，穿几次就可以扔掉了啊，所以您看到好多那种就特牛的那种品牌，那标签上写什么呢？这衣服不能手洗啊，这衣服不能折了啊，等等。其实他就想给你传递出来，不用洗，穿两天就扔了，又很便宜，样式也不错，但质量一般。然后大多数就都变成了 cast offs， 它作为一个名词出现，穿两回就扔了。 我只想问，这衣服能、嗯、它的环保吗？ 对，这就是一种 它环保吗？啊，不环保，那就叫做。嗯，卧醉矫情，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批评人士呢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快消品牌它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消费观， 错误的，太错误了，这个消费观， 对 啊，凭什么就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把衣服拿去扔了呀？ 是啊，对啊， 买得起就可以扔掉啊。 嗯，还有的那个鞋底的会写不适合走路， 嗯啊、嗯，就还有这样的一些品牌， 大家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啊！什么是正确的消费观？就是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没错， 有益于环保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观。 对，后来我讲个文章我都说嘛，我说他还建议我把这鞋给衣服扔了呢，我先把你这品牌扔了得了。 你不能只顾自己享受，你得想想你自己的这个行为能够给大自然和地球造成什么影响。啊、这才是有头脑的人，是不是？ 你看晶晶现在怒发冲冠、生气了啊！ 捋捋啊！下一个词， 您快 下一个词， 冷静冷静，放松。 下一个词叫 laid back 啊？什么叫 laid back 呢 ？Laid 就是躺 躺。 富妈、啊、现在是坐在椅子上给大家讲课啊！现在有请富妈示范一下，躺到椅子的后边去 啊！这难度， 躺下去， 那就没法说话了。 远远的我能听见 啊， 说吧。 好，我躺好了。 哎，对，就这意思 啊。 Laid back， 往后一躺，这是个什么状态？放松的状态， 对， 冷静的状态，很随意的状态。 对，没错。所以您看这词儿多形象啊！躺在那儿，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着急了。 对，现在的美国人就是一种很 laid back 的一种状态。 嗯， 注意到了吗？ 嗯， 美国年轻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就是这种，见到面都说：“哎，富妈，今天过怎么样啊？” 吃了吗？ 吃了吗？还行吧。玩什么呢？ 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哈。 Laid back 就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它都不是 relaxed 了，我觉得。有点 它比 relaxed 还要放松一 点， 就很 loose， 很放松 啊。 就这么，反正我们就讲学这个课吧。 对，我们 学点合成词。 嗯，就这样吧，下课吧。 哎，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哈 ，laid back 不是贬义词、它是一种很放松的精神状态。 对对， 就咱们这种打鸡血的这种生活紧张、压力大的、体验不到这种状态， 还真是、啊。 我们演的不好 啊，对。 真正的 laid back 状态，大家去看一下啊。 罗马夏日。 嗯。 可以吗？ 差不多。差不多，不、那个也不完全算哈。大家看各种美剧吧。 啊，对对对， 就可以， 对对对， 哎，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 low 是吧？或者去看《红楼梦》 啊，那个也不算，那个都不算，就是 laid back 状态，大家感受一下就好了啊。 嗯嗯， 刚才我们模仿了一下哈，这是动词加副词，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嗯 ，breakthrough， 嗯，就是突破 ；break in， 非法侵入 ；broken down， 破旧不堪 ；cast off， 扔掉。 Laid back， 冷静放松。 哎，你说那些我都扔掉的东西，就叫 cast off， 对， 行了， 就行了。对，它也是可以做名词。 你就不用那些什么 throw away something 那些就不用啦、 嗯， 直接 cast off 就表示扔掉的东西了。 对，没错。 好，再来看副词加动词也可以。 对，刚才咱们讲的，你看它也有副词哈，但里面强调的是动词加副词。咱现在换一下，是副词加动词。 对，好，说到这儿插一下哈、 嗯， 刚才那个 laid back， 同学们太聪明了， 嗯， 说当年的这个葛优躺，就是 laid back 的状态。 哎呦，对对，你看咱们观众听众多聪明啊哈， 就是那个 对葛优躺，对， 就是那个状态。 那你说要这么讲的话，就不用我示范了，还我刚才示范一下， 对，但是你示范一下更有感觉嘛， 那叫富妈歇是吧、 啊？好，来啊。说副词加动词， 嗯 ，outbreak，outbreak，out outbreak out 是什么？都副词啊。 对，break 是动词， 又是刚才那个， 哎，又是它，嗯，那你 破发， 对，就是这个 out， 它表示是从里向外，是吧？哈， 发出来。 那你想想，这个 break 在这里，它就是一种，就是势如破竹啊，就是那种动能特别强。那你想想，就一下子嘣，底下就出来了， 爆发。 对，你比如他的怒火从他的胸膛里面 outbreak 爆发出来， 或者是一种什么流行的现象啊，一下就爆发出来了， 对， 或者是一些什么 疾病， 什么起义呀、啊，什么抗议呀、啊， 对 outbreak 这些， 对，没错啊， 是不是？ 对，像当时这个罗马帝国这么的强大，做什么灭亡的呀？奴隶这个爆发了起义了，得灭亡了，是吧？ 咱说那新闻怎么说呀 ？Breaking news， 它是马上发生的， 突发事件 的，突发的， 哎，对，没错， 叫 breaking news。 哎，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动词加名词的合成词。 合成词 breaking news 就是突发新闻。 对，没错， 啊、 没错， 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再来一个啊 ，overcharge，over 是过多的哈、 啊， 过了。 嗯 ，charge 呢是收费的意思。 收费那是什么？过多的收费了。 嗯、就是收多了钱了呗。 啊、超额收费。 对。没错 啊，就是超额收费。 对，就是其实就是你把钱给我收多了。 你还得 refund me， 还得退给我。 好，再来一个词、down， 你看 down 也是个副词， 就掉下去 了。downfall， fall 是倒，大家想想吧，连倒再掉，怎么了？ 垮了， 垮台呗，嗯， 垮掉， 垮掉 ，downfall，downfall，、 downfall， 这也是，真的崩溃哈、 啊。对对，没错。我最近看了一条新闻哈，还是挺让我这 inspiring， 挺振奋人心的。就是大家知道一个老牌的胶卷企业叫柯达吗？啊，这柯达一开始的时候呢，他竟然做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这个 digital camera。结果呀，他说哟，这可不行，这我胶卷事业可怎么办呀？完了就给他 chef 了，给他束之高阁了，最后就错过了这个数码胶片时代。但是啊，随着这样一来，它那股价呀就已经都成那个样子了。可是最近据说有一天的股价涨了40%-60%。 哎呦！ 啊，后来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这公司都快 downfall 了，快倒台了，是吧？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柯达暗中投资进入到了区块链这个最新的科技领域。 东山 再 起， 对，它就 rebirth 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啊，就是无论是一家企业也好，还是一个人也好啊，还是一个国家也罢，它必须要有不断的创新能力。 嗯， 而且你要保持乐观，说这次这趟车没跟上，有可能当货了，但是您别失去信心。 因为下一趟车你也不一定能跟上 啊！别，得自己得学会了上车是吧、 哦？ 所以咱们听众也是，哎，您别着急说这词儿没批下来或者怎么样，您就天天跟着咱们这节目，您就能上车了。 来，今天的这几个啊、，outbreak 爆发， 爆发 ，overcharge 超额收费 ，downfall 垮台。 哎，我相信大家听完这词汇课以后吧，每个词不仅都能记住啊、他们怎么来的都能记住， 还。对，就是这个样子。 好多的实事儿也能记住 啊， 是不是知识很丰富啊？ 这节课变成新闻纵横了， 谈资课哈， 嗯， 不错了哈。这前面所讲的全部都是组合和组合组合起来是名词的情况， 是。 其实以此类推、组合和组合组合起来是形容词的情况，不也有可能吗、 对，其实您发现没有，哎，就是啊，那几个原料，什么形容词啊、动词、名词、副词，它们相互之间彼此搭配， 哎，搭一搭，组合组合，看看有什么新的情况能出现， 对， 创新吗？ 是， 再来创一个形容词，复合形容词的主要构成方式、你其实不用去记，哦，这个是形容词，那个是名词，组合起来是一个什么词，你只需要知道哦，这俩词儿组合起来的就得了。 对，那我们的复合形容词的组合呢？哎，可能啊有点复杂，就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就两个词的组成了，它可能在某些词上呢进行一些词尾的变化。 您比如说第一种形容词加上名词的 ED 形式。 好多同学会说啊，这个名词的后面干嘛有什么加 ED 呢？所以大家注意啊，它并不是名词的 ED 形式了，它就是三个形式，就三块啊，第一块是形容词，第二块是名词啊，第三块再加个 ED。 好、三大块， 就他穿三件衣裳， 哦、 对吧？ 这队伍有点浩浩荡荡， 有点浩浩荡荡， 三口之家。 哎，对， 你看加形容词 absent， 就是absent 是缺席的， 是一个形容词。 mind 是你的大脑，你的意识， 还或者是你的思考过程。 ED。 就是一个 ED， 对吧？ 就 ED 就表示什么什么的， 对， 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后形容词的后缀嘛。 金金老师，您记不记得咱们在当时语法课里讲过啊？好多词儿后面挂 ED 就变成了形容词。 当然了，那四六级考试的时候都说了呀， 是啊， 归词那个十五选十的时候，归纳的时候、带 ED 的都得先。不仅要归动词，还得归成形容词形式呢。 呵，您一下就四六级名师了，感觉。 那是啊。 哎呀。所以您看这第一个单词叫做 absent-minded。哎，就是这个你的思考过程老是缺席的。 你的大脑老是不在这儿。 啊。 absent 是缺席的不在这儿。 那不就是心不在焉走神吗？ 哦，心不在，你看就这意思。Mind absent。 对。 然后英文叫absent-minded。 对，那比如说有一次经济老师怎么样呢，说哎呀傅老师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呀、哎呦，从此以后啊我就记恨经济老师了啊，什么时候都恨他牙根疼。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是 narrow-minded。 narrow-minded， narrow 是狭窄的， 对，小狭，那哪儿狭窄呢？ 我的心眼儿狭窄， 那就是小心眼儿， 小心眼儿， 小肚子鸡肠，对吧？ 小肚子鸡肠，小肚鸡肠， 小肚鸡肠，对对对，那就是 narrow-minded。 啊， 还阑尾肌撑的小肚子，对对， 嗯， 对，所以说像这种词啊，大家学了一个以后，立马可以举一反十。 对，没错。 你一个什么 minded， 就是你的心的什么样的状态？ 对 ，absent 是心不在的 ，narrow 是心狭窄的。 嗯， 那要是 open 呢？ Open-minded， 宽大的，心胸宽广的， 嗯，感觉在说您自个儿似的， 是不是？ 是是是。 Absent， 你看我们这一个词就学了三个，是不是？ 啊，真是。 Absent， 嗯， narrow， open， open， minded， minded， 来，厉不厉害？ 厉害， 就是这个，这些就是小规律，是不是？ 对，没错。 很好啊，这个这些词， 啊， 而且你以后也可以自己造一个形容词。啊， 嗯， 想要的词你自己造，absent 加上再加上一个名词，自己造。那我们再造一个， 嗯， 我们造一个这个， 啊， 嗯，心碎的。 哎呦，心都碎了。 先说哪个是名词，心是名词， 肯定心是名词。 那破碎的是形容词。 刚才我们刚学的叫做 broken， 做形容词。 行， 嗯 ，broken， 碎的 ，broken hearted， heart heart 加上，记得一定要加 ed 才可以。 嗯嗯， 绝对不是 broken heart， 那是名词。 对 ，broken hearted， 心碎的， 心都碎了，可不吗？今天其实我心就碎了，啊，就那个卡百利吧，那乐队那主唱， 嗯， 是吧？叫什么桃儿，那个？ Cranberry 啊，得，五十多岁啊。他那个 四十多岁 啊，四十多，对不起，对不起，哎呀，那个歌声啊， 你是不是假歌迷呀， 啊？假假。 那你说一说，人家唱了什么样的歌啊？ 哎呀，我听过他好多歌呢，像咱们国内有一著名的女歌手啊，改编的那个叫《梦中人》吧， 嗯， 那歌多好听啊，是不是啊？嗯，空灵，单词歌词写的也好，所以他这一离世，哎呦喂，我心都碎了啊，就是 broken hearted。 哎，老师不错，还真会结合时事啊。 嗯嗯， 但是你说一说人家唱的什么歌啊。 嗯，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啊。 你看假歌迷。 嗯 啊。 嗯，那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呦，太好听了！ 哒哒哒哒哒哒， 哎，就是这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 是是是， 心碎的。 哎，看来你也是铁粉。 嗯 嗯， 对，以前非常喜欢， 是吧？ 对，以前非常喜欢啊， 嗯， 非常可惜，很可惜， 嗯， Rest in peace。 是，刚才晶晶老师在揭发我假歌迷的时候，哎呦喂，那个棱角分明说的那个话呀，特一语中的，可明确了，你一假歌迷，怎么说英文？ 一个 嗯，清晰的砍了尾刀。 哦， 嗯， clear cut。clear， 清晰的， 清晰的 cut， 砍了一刀， 砍了一刀。所以您看看，就是特清晰啊，这儿直接就砍一下，别地儿都不砍，那就是明确的，就砍这儿， 明确的。 对对对，砍得我那个 一针见血的， 砍得我那个心不在焉呀。 clear cut，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对 ，clear 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同学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就说 clear 不也挺好的吗？那个表示清晰，对不对哈？ 对对。 但是所谓的这个明确啊，它是在清晰基础之上，目标很明确，方向很明确，它可能更加抽象。 是， 嗯， 所以明确地 clear cut 啊，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式。 对， 你要记得它是清楚的砍， 对， 清楚的截， 对， 这个意思， 没错。 再来一个。看，发现跟写人形容词儿很多呀！ 啊，真是 啊，冷血的， 哎，这 冷就是形容词嘛？ 对 ，cold。 那血呢， 嗯、 ？blood， 再加个 ed，cold-blooded。 cold-blooded， 那就是冷血的。 哎，冷血的，记住那个 ed 就是的意思。 我跟您说吧，就这个词儿，去年的六级的作文刚刚考过的。 太好， 我看过一篇这个范文，写的就是它的主题啊，就是说互联网知道吧，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哦， 无独有偶，在2015年的时候的考研作文，竟然出的什么呢？就是一大蜘蛛网。结果您发现每个蜘蛛网不有小小小的那个方块吗？里面坐一人，然后那人干嘛呢？在那玩电脑。你看，这就是网络对我们的影响吗？当时我看了一篇高分范文，就是大家宁愿去和这个冷血的 computers 啊，进行这个敲字儿，也不愿意和那种 warm hearted 那种温情的这种 conversation 去进行一个交流。 嗯，啊，可能是以前温情太多了吧，啊，现在需要一点 cold body 啊。是，然后那个文章呢，最后就是写到呢，我们现在既生活在一个 virtual reality。就是这个虚拟 现实， 我们又活在一个 physical reality 当中 啊，一个真实的现实。 哎呦，所以那文章写的特好，满分。 好， 嗯， 点赞。 对呀， 比心。 他为什么打动我？因为这个里面你看，他的立意很高，而且他的用词一会儿是 cold blooded， 一会儿是 warm hearted， 就你会觉得又跟老外写的似的。 嗯，说到这个 warm hearted， 我们还有一个单词叫 kind hearted。 kind hearted。 kind 也是友善的好的。 对。 hearted 是心嘛。 对。 那就是好心肠的。 啊，心肠好，好心肠。 这些都简单了啊、嗯、大家都熟啊，咱们过了。 嗯。 再看下面一个 low paid。低的。low 是低 ,paid 是。 被付款。 被对、嗯、被支付的。 对，所以怎么支付您啊？哦，是比较低的这个报酬支付您。 哎，大家注意哦，您这可不是 low paid 哦， 嗯， 不是那个哟， 嗯， 它是 paid， 就直接是 ed 形式了。 哎，对，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低收入的。 哎，低收入的 low paid、嗯。 对，你们那个什么这个低收入阶层就是 the low paid。 对，就这个意思。 low paid。 好、嗯、，short。Sighted, short, 嗯 ，short 是什么？是 短 短的。 Sight 表示的是目光啊，视力。所以这个就是短视的，就是你看不远的。 也可以说是你对短视的 short sighted。 嗯， 它跟那个 近视， 近视还不一样。 对， 近视是看得近的。 嗯、 不是看不远的。 对对对，不，这个 short-sighted 就是我们说的，你怎么就不往长远发展一下啊？ 怎么就只能看眼前这点利益呢？ 对啊， 这么计较呢？ 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 啊。对，嗯， 这个 short-sighted 是指短视的这种 眼光眼界。 但如果说叫什么叫 near-sighted， 嗯， 应该就是指近视， 是不是啊？ 是哈， 嗯嗯，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但是都是形容词加上名词。 对， 好，这个大家都 get 到了，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 嗯， 形容词加上名词组合起来变成形容词 啊。我记得之前啊，就是到机场什么的啊，有两种水果，一种高级的，一种普通的。好，那高级的能贵好几倍。嗯， 高级的高 high 级 class。 对，那这不就是级别高的吗？ High class。 嗯， 哎，同学说老师为什么后面不加 ed 呀、啊？注意， 嗯 ，class 是个名词， 对， 哪儿加 ed 了呀？ 对， 它就不能加 ed 了呀。 没错，其实像这种词有很多啊，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呢靠出口啊，它有很多的外汇的创收，同时呢也增强我们的国力。但是当时卖的产品是什么呀？是 low end products。 低端 啊，低端的一些产品。可您看现在，咱一会儿高铁，一会儿大飞机的，是不是？ 嗯、 什么产品啊？ 高端产品。 怎么说呢 ？High end 对 products、 啊、是。您看，我们通过 high class 又学习了 low end， 你看也是形容词加名词。 同学们，你们的、啊。Handwriting 赶紧做起来啊。 哎呀，真是太好了。对，没错。所以就这些词啊，我们也是给您就是一个点，我们也可以去发散思维，大家在互动区也可以自己写出来。 是的。好、嗯、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些新词啊。你比如说像形容词再加上动词的 ing。 啊。 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动作。 嗯。 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动作。 对。记住啊，这是形容词加上这个do ing结构。这块呢通常它得加一个小横线了。 加横线了、 嗯、 为嘛要加横线啊？ 也是一种语言的习惯吧。 习惯。 嗯 嗯，好，我们来看看什么什么样的动作哈。 嗯 ,smooth, 流畅的。 流畅，平滑的，流畅的。 talking, 说话。 啊，大家看啊，这个人说话啊，让你的心情啊特别柔顺平滑。 就是他说话不打磕巴。 说话特好听。 特顺溜。 对。啊，尤其是让你心情特顺溜，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就是花言巧语的啊，说那话你特爱听的， 特会说话，特会聊天的。 哎，对对，特会聊天的 ，smooth talking， 嗯， 叫花言巧语的。 对，我看过一个小说啊，通常呢是一个 smooth talking， 还有另外一个词跟它贯接，只不过是反着的，就叫做 dancing eyes。dancing， 这不就是会跳舞的吗？ 啊、 跳舞的眼睛。 对，所以就是这个人呐、啊，看起来就是那个特别的聪明，然后也是有点那个怎么说，就像小狐狸似的那种 智慧皎洁， 哎，就狡猾了，都就已经有点油了。 哦、eye dancing 啊， 对， 哦，就是那种油腻的， 油腻的， 油滑的、 啊，油滑的，对对对。但如果把它翻过来叫 dancing eyes 啊，就是比如说他有一对 dancing eyes， 这句话特别形象， 是那滴溜溜转的眼睛。 哎，对，所以正好和这个词就那个 smooth talking 就能放在一起了。 放在一起，好，来再补充一个词叫 dancing eyes， 嗯， 就滴溜滴溜转的眼睛，很灵活的眼睛。 对啊、当然这是一个名词儿。啊，名词儿 的眼睛嘛， 对， 对 在英文当中呢，有好多我们身上的五官啊，它能够代表某些人的这个 个性品行。 比如说哈、啊，曾经我读过一个文章，就是写这个就一个伟人的啊，说啊，他有什么呢？一双大脚 ，big feet，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人毛手毛脚的。 哦，毛手毛脚 啊！但你不能说他脚上长毛，你说他怎么这么这个毛手毛脚啊？就一双大脚。说这个人呢，怎么看起来那么笨那么蠢呢？他有了一个 big nose， 那个大鼻子大蠢吗？ 啊，反正人家那个文化里就是这样子的、嗯、big nose 就是大鼻子，就是有点蠢。 哦， 啊， 哎，这文化不一样，还真不一样哈、 啊。对，可能我们还想，哟，是不是匹诺曹啊，爱撒谎是吧？ 不一样 啊、嗯，不一样， 哎，不一样， 对对对， 就说到这、嗯，你看，可以有无数多的组合，大家看这组合词是不是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这更加要求你会要怎么样啊？把基本词汇都得记住。 行，那咱再来几个基本词、 啊，再来几个啊、 嗯、 ，long lasting， long、 啊、long 是长的意思 ，lasting 是持续的。 那您看这东西啊，能用好久呢，特持续、特持久， 耐用的， 对 ，long lasting。 耐用的， 耐用的 啊！我们说耐用品是吧、 嗯？那再来一个耐磨的， 耐磨的啊，叫做 hard wearing。 hard， 嗯，表示是硬的啊。 wearing 穿的， 对。那你想想就穿上以后，它能抵挡任何的摩擦， 经穿呐， 经穿呀、啊，那不就耐磨的吗？ 叫 hard wearing。 嗯 ，hard wearing， 能理解不？这关键是要理解啊， 对， 这都咱就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就可不再是死记硬背啊、 嗯、对，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什么东西比较耐用，什么东西比较耐磨，哎，你一看这个东西一说这词儿，你才能记住呢。 那是什么呀？耐磨。 哎呀，耐磨的，你牛仔裤我觉得就耐磨， 对， 对吧？ hard wearing。 耐用的呢？耐用品啊、比如说我买一铅笔盒，你要买一塑料的两天就坏了，你买铁的是不是挺耐用的呀？ 哦，耐用的 是吧？ 是， 嗯 ，long lasting， 还有 hard wearing， 对，再来一个啊，叫由来已久的 long， 还是一个长的 啊 ，standing 站立的啊，长时间站立的，嗯、 对， 一直在那站着 啊，那不就由来已久吗？ 哦，历史悠久的， 对 ，long standing， 屹立不倒的， 对，比如说，哎呦，就他这个个性啊，由来已久了。 历史顾及， 哎，对对，这就这意思。还有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英国啊，他特别喜欢，英国人喜欢喝茶，对吧？比如早上起来呢，他喜欢喝这个浓度比较高的这个 breakfast tea， 这早餐茶，是吧？他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喜欢喝这个伯爵茶， 下午茶 啊，下午茶就伯爵茶。女士呢，还喜欢喝这个女伯爵茶，是吧？哎，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喜欢来一杯大吉岭茶。哎，所以你看这个传统啊是 long standing， 由来已久吧。 就是他们还睡不睡觉啊成天喝茶、 啊、还没上咖啡呢是吧 是，哎，但是英国人真爱喝，真的很爱喝茶、 嗯、 到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家里去做客、 嗯、 首先他会拿出来非常精致的茶杯、 哦、 然后呢把茶做好，然后呢奶和糖自己放在那自己加、 嗯、哎呦 很正宗，很文化， 真的是哈、啊。 尤其是下午的时候，旁边茶旁边必配上糕点。 哎呦，你说这个盛世的那种贵族享受， 而且那些茶杯吧，就是普通人家庭那些茶杯吧，哎呦、嗯、都可好看了，各种花花这上面 是吧、 啊？小碎花啊，田园风啊。 哎呦，真好。哎，您看这马上就三点了，也下午了。你说我来这一趟也不容易，是不是？ 对。 是挺不容易的哈，反正一会儿节目就快结束了， 你又 laid back 了是吧？ 对哈，他那个和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 good looking 啊 good looking。 大家注意，我们说现在说一个人长得帅，长得好看哈，漂亮，很少说 handsome。 啊， 我们直接说 good looking 啊 ，good looking 就对了， 嗯， 他就是好看的、帅气的、美丽的， 就是他也不分性别了， 对， 就好看就是这词儿， 对， 嗯， 因为你说你是因为一个男生帅， 嗯， 通常现在都用 good looking 啊、 这个词，因为handsome 其实用的很少。 哎，我回去啊再去做一个学术的文章，我看看是不是和这个目前的这种性别再平衡有关，导致这个单词使用频率变高了。 嗯 啊。另外呢，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good looking， 除了有形容词，它还可以作为名词出现。比如说我看到晶晶老师，我说 What are you doing good looking？ 哎，美女你干啥呢？ 哎呦，可以摇身一变成美女的意思 啊，对， 所以看来美女帅哥都是这个词了， 都是这个词儿了。 你说，哎，干，哎，富妈干啥呢？哎 ，What are you doing, beauty？ 啊， 美女干啥呢？ 啊 ，What are you doing, good looking？ 啊，对，这可以，这可以， 这是聊的意思哈，通常都是做形容词啦， 对， 形容词 good looking 啊 ，good looking guy 是 就这样说的。哎，再看下一个词，挺好玩的，叫 easy going 啊 ，easy 是简单的。 going 表示的意思就是走来走去，也就是相处的意思。 相处的。 对。 going 是相处的意思。 嗯。所以您看这词儿多好啊，是吧？跟你相处啊特容易。这不就是 easy going 吗？ 就是您挺随和的。 对，没错没错、 挺随和的，挺容易相处的。 哎，对，没错。 很 easy 的，不是那种很 hard 的，很难对付的。 是是。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啊，你老给人家设置障碍啊，造成这种沟通上的 barrier， 是吧？你自己得到什么呢？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什么都没得到。 你放把火烧别人，你不得还得烧到自己吗？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是不是？ 是是是 啊。再说两个啊。 嗯， 在这些都是形容词加 ing 形式了啊。 ing 呢是现在分词，要不咱再讲一个加过去分词的。 哎，加过去分词，形容词加过去分词，行啊。来一个新生吧。 新生。 new 新的。born born。 这词我知道，表示生的意思， 生的 啊，所以就怎么生的呀？刚刚生出来的，那不就是新生的吗？ 新生的， 嗯， 这词儿有意思，它没有 old born， 它只有 new born。 对， 因为生就是新，新就是生， 没错。希望朋友们呢，把这个词儿啊替换那个 new 或 fresh 啊，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新的技术，对吧？新的理念。 哎， 新的产品， 对， 哎呦，这词儿特好。 那些新推出的都可以用这个词儿。 对， 不一定非得用 new 啊， 那个 newborn， 哇，一下是吧？它那个产出来的那个状态就有了， 对， 创造出来那个状态就有了 啊！你这画面感多强啊，是吧？ 哎，再来一个 ready made， 哎，这词儿我特喜欢 ，ready made 就是现成的，做好的， 都已经 ready 了啊，都做 ready 了 啊， 现成的。 对，像我今儿嘛打车过来的时候，那司机就说我拉您这一单啊赔了。又我说为什么呀？说我待会儿拉完您我还得空车往回家走。我说为什么呀？我得回家啊给我媳妇儿做饭去，媳妇儿生病了。他问我说哟，我说是不是做好长时间那个饭呀？他说不用啊，现成的热热就行了，就这个词儿啊。刚才那司机可好玩了，哎 ，ready made， 嗯，也是不错啊，也但一句话打回原形 啊，就是啊，我还给他介绍咱节目了，不知道这位叔叔现在是不是在听咱的节目啊？ 向他介绍我的节目了啊，我应该这么说。 啊、对对对，是嗯。 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把今天必须要背的一大波单词给大家。把读音再走一遍啊！ 嗯， 开始 ，windsurfing 啊、表示的是风帆冲浪 ；handwriting 笔记 ；food poisoning 食物中毒 ；weightlifting 举重 ；zebra crossing 斑马线 ；breakthrough 突破 ；break in 非法侵入 ；broken down 破旧不堪 ；cast off 扔掉的。 Laid back 冷静放松 Outbreak 爆发 Overcharge 超额收费 Downfall 垮台 Absent-minded 心不在焉的 Broken-hearted 心碎的 Clear-cut 明确的 Cold-blooded 冷血的 kind-hearted 心肠好的 low-paid 低收入的 short-sighted 短视的 high-class 高级的 smooth-talking 花言巧语的 long-lasting 耐用的 hard-wearing 耐磨的 long-standing 由来已久的 good-looking 好看的 easy-going 随便的 newborn 新生的 Ready made 现成的 好 嗯， 这一周的单词好像要多一些了 对多一点了 但是规律也很强 没错 相信不会难倒大家的 希望大家把这些词儿不仅会拼写你还得会使用 这些呢真是强行要求你记忆的 嗯， 因为真的不多好不好、嗯、大家答应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嗯， 就这一节课记这么点词如果你都记不住的话你哪还能抽出时间背单词呢我就纳闷了 可不吗、啊、对啊你哪对得起咱经理老师给您 啊对得起对对对 写那公众号啊 对, 对 啊、 哎、 这意思 对得起、啊、就是说是不是你这一小时听下来不能什么都没记住啊 对, 对 也得有点收获 有点收获哈 有点沉淀 下一周呢咱们继续讲哎、嗯、符合形容词的构成还有哪些组合方式咱们再见识见识这些呢大概其实都见识完毕了以后、嗯、方便以后自己造词 对对没错 自己去辨认 是 或者是自己去猜 对 词是什么意思 没错没错 啊、嗯、然后我们下节课还要讲复合动词的构成方式复合代词的构成方式你听说、嗯、哎呦原来我以前学过的 herself 哦是个复合代词我还不知道呢 啊真是哈、嗯、 好一边理论啊一边听故事学起来咱们两手都不耽误 没错 好谢谢富妈今儿个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谢谢金童老师谢谢大家 是不是可以下课了哈、 啊、下吧那就 累吧累的吧可以一点、哎、 拜拜吧 free 一点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儿个好好记单词下次见 嗯，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挪威的全称呢是挪威王国 The Kingdom of Norway 意思是通往北方之路它是北欧五国之一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挪威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生俱来的滑雪天赋使这个民族充满了探险精神也使这块土地产生了多位极地探险家而弗里德·约夫·南森就是其中的一位 The adventures of Fridtjof Nansen have become well-known tales among Norwegians and an integrated part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His adventures as an explorer, scientist and humanitarian have earned him great attention also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he is today considered a Norwegian legendNansen was born on October the 10th, 1861, in Christiania. Although his career involved around politics and science, he's probably best known as the explorer who first succeeded in crossing the Greenland ice cap by skiing in 1888.在挪威南森的探险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已经成为这个民族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名探险家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南森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广为人知的如今呢他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挪威传奇南森1861年10月10日出生在克里斯蒂安尼厄也就是现在的奥斯陆他的职业生涯虽然也包括政务活动和研究工作但是最令世人称道的也许还是他1888年作为一名探险家成为以滑雪方式成功穿越格陵兰冰盖的第一人 And a few years later in 1893 Nansen also attempted to be the first man to reach the North PoleWhat was the result? The exhibition was abandoned in 1895. However, his adventurous voyage resulted in several groundbreaking scientific reports from the Arctic region. His research has ever since been of great impact, and his polar expeditions quickly made him a national symbol.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